不是灰色，不是黑色，不是白色，不是绿色，我要你形容这光的颜色，丢掉你那些无趣的选择，灰色低调的彻底黑色，沉默的压抑白色，固执的洁癖绿色，重复没有意义， 听光在说话了，导航搜寻快乐，坐标在移动着，前方几种颜色，世界是静态的，一路节拍着的，我和你都是光影的行者， 无限的追呀追， 追踪那瞬间的闪 美，心疼的黑白灰， 陪我们冲刺和甩尾， 马路行路上的我，你像追上风、啊、你是光， 哎呀， 心底执着，寻觅不同， 哎呀， 真心的不同，来追上灰，追上黑，追上美， talking about 超能力， 牵你手，放开手，举起手，挥起手， 不再去过问， 踮起脚，够不到，多或少，天知道， 不再去计较， 快快笑，扬起嘴角就拼，乖乖叫，打破规矩的命，时间赛跑，听起叫 ring ring， 光速隧道赢得荣耀 ，win win， 自由在滑行着，未来说它来了，梦快点跟上吧，速度代表本色，记忆是动态的，像是科幻小说，我是你智慧资源的心。